好，翻到嚟呢個黃百法律點評啊！咁你介紹一個概念俾我知喎，原來一個非法集結同埋非法集會之分嘅喎，係嘛？ 非常之即係重要啦。咁啊係啊，嗱你冇申請牌照就非法集會啦，所以一 呢 般 個 佢 就 舉 成日 牌 聽嘅 就 啦，咁非法 話 集 你可以。 結 但系 咁 非 咩 法 嚟 集 嘅咧？ 结就系 common law 流落嚟嘅，咁佢都写埋公安条例里边，两个都写喺公安条例里边。咁啊，非法集结就除咗个集会唔系冇申请唔合法之外啦吓，呢个先决条件相同啦。佢多样嘢叫做 breach of peace，咁咧中文就咩构成破坏社会安宁。咁有呢样嘢咧，就其实点解咧？即系要睇案例嘅，咁当然我哋睇啲过去案例就相当古怪混账嘅都有嘅。咁但系拣，即系你用常识去谂咧，就系一般即系 reasonable 嘅市民啦，见到你有啲行为，呢啲行为咧令到觉得个社会已经唔安全啦，个社会已经咩人身或者财产会受到破坏啦。咁有呢啲咁行为咧，咁咧就系为之 breach of peace 啦，咁啊会重咗好多，重咗好多。就是如此啊！咁我哋点解今日讲呢样嘢咧？ 点 就 解 因 咧？ 为有点抗议系要为5.11壮士，即系做少少即系法律上嘅分析啦。 系 因 我 为 想 好 讲 似 壮士啫，唔系烈士啊。 其实佢哋系有啲好多有个参加嗰啲咩民主抗争课程啊，民主书院嗰啲系嘛，好多系嘅。如果你去得2次咧，佢啊时时喺。旧年七一已经喺个唔系今年一一啊，定旧年七一喺个论坛前咧就搞啲系示范咩为之，即系点样公民抗命啊，点样即系被拉啊嗰啲咁嘢咧，搞埋啲咁嘅活动嘅。咁啊，可能好多人都知。咁嗰晚咧就临时临急都又再做咗一次，又叫咗4个傻佬咧就上去做呢个做人版。咁啊，3个系议员嚟嘅，包括阿梁耀忠啦、李卓人啦、同何俊仁，加埋阿涂君衡，咁啊4个嘅，结果都变即系拉埋啦， 抬走 即 啦，咁样 系 啊吓。 抬走啊，好似佢哋好似唔使十字形咁抬走，即系吊起嚟抬嗰啲，可能佢哋唔挣扎啦，咁啊即系绑住膊头，好似扶住个老人家过马路咁啊扶走咗啦。啊，其他嗰啲就乜嘢千奇百怪都见到啦吓，咁啊。系咪合理暴力啊？诸如此类，不妨留翻国际专家研究 嗰 嘅。 晚 我 你留到几点咧吓？ 天光 天 清 光， 晒场先。 点解你又冇事嘅？ 我呃到啊嘛！ 点黑 当 法 时 啊？ 佢系呃到嘅，真系好得意。我呃翻嚟嘅，因为当时咧就话 系 嗱，记者都要走啦。 咁你属 如 于 果 咩 唔 身 系， 份咧？ 如果唔系咧，所有即系唔系集会嘅人咧，即系喺个包围圈里边咧，都会被拉嘅。咁啊，有一批我见就开头去后边阻住个铁马慢慢移过嚟嗰啲，即系到后边啊，天桥嗰边，即系得电车路入嚟嗰度咧吓，嗰个位啊，一路压埋嚟噶嘛。咁而个队头就喺嗰个花园侧边嗰度开始噶嘛，即系嗰个集会个大台啊。咁啊，拉人都喺大台开始嘅，咁啊好厚啊，差唔多天光先开始一路路收窄后边嗰个防线。一路逼埋你嘅，咁啊当时仲有好多市民喺度噶嘛，咁啊多次警告啦，咁啊其实啊3:04就已经警告话差日警方嘅要求记者离开嘅，否则拉埋嘅，咁我即刻嘘晒啦，系咪？记者冇一个睬佢，真系睬佢三望过，咁啊直到朝早啲记者都系唔睬佢嘅，即系继续影嘅。咁当然啦，佢嘅通常嘅做法就系围晒嘅，咁嗰晚唔知点解系冇围嘅，就系净系前后夹埋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就好多人咧，好迟咧都仲可以自由上落呢个侧边，有一边系皇后像嗰个有水池嘅广场，另一边就和平纪念碑嗰度嗰个花园啦。明唔明啊？两边都可以自由出入嘅。咁亦都即系直到天光都聚咗好多人喺度嘅，嘈冤巴闭啊，闹啊，嗌咁样吓。咁啊，但系大多数咧唔谂住被捕嗰啲咧就。最后都系走嘅，咁佢系慢慢收紧嘅，即系慢慢收紧。同埋咧，即系你系走咧，其实佢都算嘅，都唔会话夹硬，唔系唔俾走，一定要拉埋咁 即系 冇嘅。 佢都有一个缓冲期俾你 系啊， 散水 系啊， 啦，吓，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 啊？ 佢系其实几专业嘅，慢慢逼晒啲人走啊，咁样，系佢都唔系想拉咁多人啊嘛。咁啊，临尾系都唔走嗰啲咪拉咯。 佢後屘話拉啊，咁啊，我話請啲其他義工就係話俾你聽，喂，我哋人權監察咧就一定係留到最後係最前喎，睇住喎。 你點樣 identify 你嘅身份咧？ 咁、我哋着曬 T恤噶嘛，制服噶嘛。 OK。 當然我哋就嗰生招牌咧，呢個梗係肥肥嘅羅旭啟啦，呢個生招牌好緊要啊嘛。喺佢帶隊嘅情況之下，冇理由懷疑啊，我哋全部都係真嘅。 係。 咁啊。咁啊得翻嚟咧，嗰個咩抌咧就唔明咁啊，跟住話唔好啊，你哋都係上呢個行人路啦，唔該咁啊，即係你哋監察咪喺行人路度監察咯咁樣。咁我只採佢三芒果啦，係嘛？結果就唔理佢啦。嗱，叫做話咗你聽啦嚇，咁啊到時拉咗我先慢慢同佢講耶穌。咁啊最尾咧喺個圍內裏邊咧，記者係有。 系， 同埋有线有两个大嘅吊机啦，所以睇得好清楚呢件有线，无线都架咗个高台喺度啦，咁啊全部影晒嘅。啊，呢方面系相当高透明度噶啦，你冇得讲噶啦，即系 吓唔同角度都有啦吓。 佢唔系你直情好多好近嘅相，咁啊同埋个个拎住相机嘅，你知啊里边啲人，即系你稍微多咗做多咗嘢啊，都俾人影到噶啦，啊粗暴咗啊咁样。咁啊，大把證據去投訴嘅，諸如此類咁。咁但係如果臨尾結果都係唔係告好多人，咁我諗呢啲投訴都冇乜唔係好 stand 嘅，係嘛？各有各做嘢啦，咁啊算嘅件事。咁但係大家都好擔心呢個非法集會係咪，或者非法集結啊嘅法律問題咁樣。咁咧就所以我就即係叫做講解一下啦嚇呢度。 咁首先會先啦， 吓咪一样㗎啦，因为两样都坐得监嘅。 咪嗰、那个定义方面有咩出入、我想知道係啦。 头先提过呢、除咗嗰个法会係冇申请。 係啊， 冇申请之外呢多一样嘢嘛。就係、要有breach of peace 嘛。头先讲过呢，其实 breach of peace 指一啲行为呢你令到公众觉得你 啊！呢、這個感到呢個不安啦、 非法集結 （unlawful assembly）， 我查一查揾到個字典啦，叫 unlawful assembly。咁咧就三個人或多於三個人結合，係作出擾亂秩序行為，或者帶威嚇啦、侮辱啦、挑撥性嘅行為、意圖或者相當可能導致其他人合你哋害怕。咁呢集結咧會破壞社會安寧。或者佢哋行為會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，咁就叫做非法集結。在公安条例里面第十八一咁样。 是。 咁呢就所以就算你合法集会呢只要佢认为叫你解散。佢一要求你解散之后咁呢都可以告到你比较集结㗎啦。咁、但係当然前提都仲系啦，即係你唔系咪一堆人坐埋就告你非法集会呢，系不过系咪非法集结呢就唔系，系集会啫。是集会啫，而非法集会告得到嘅嘢咧，真系根据啦，即系揾唔到资料嘅，你可以问下民间人权阵线系冇嘅，其实咁佢啲小册子里面睇到咧，最多都系守行为嘅啫，罚款啊， 我系为一年啦，吓、最高就系、 是，即系呢个系非法集结噶啦，已经系，即系而家讲近年冇啫，近年冇啫，早年咧。早年殖民地時代反而有嘅，好冇人即系嗱，我哋知咩什麼人權公約巴閉啦，人權公約幾時咧？1967，咁我當佢有十年過渡期啦，1977就正式即系成立。咁但系香港人咧，即系啲官好點都好咧，其實唔係太有 sense 嘅。殖民時地時候啲官都係好抱政府嘅，系，所以咧其實咧就係當時係重判嘅，嗰陣輕易就會重判嘅，但系咧。大約係80年代打後咧，咁就唔同曬啦，所以就係冇乜，即係根本上咧就冇告過，冇令到任何人坐監，冇令人判啦。最近、最重嗰個其實係黃毓民，但係上訴甩咗喎，佢已經甩咗噶啦喎。咁佢而家係罰款太多咁樣，佢都仲要上訴嘅，佢想咬一個攞啫。咁即係話非法集。会嗰个罪咧，佢系叫做系入咗嘅，非法集结吓，非法集结佢入咗嘅，但系咧就系罚款几千蚊咁咯，佢好似 咁佢都認為，即係佢個罪入咗嘛，所以佢認為要上訴啦，係咪？係。咁其實咁老啊，冇所謂啦，有案底啦，咁話啦，係嘛？不過佢係要上訴咁啊，研究下啦。即係如果你要拗甩一啲可能啲技術位啦，個定義嗰度唔清楚啊，我冇 breach of peace 啊嗰啲咁嘢拗啦，係嘛？ 嗯。 係咪？當時係你阻住我，唔係我阻住條路啊！啊，我係嗌口號啫，講嘢串啲啫，噏下粗口啫，唔等於有 breach of peace 啊，係嘛？講粗口都係 breach of peace。 咁呢啲嘢都好主觀嘅，除咗人數方面嘅情況之外， 好主觀㗎，好主觀，好主觀嘅。 睇下觀點。 嗱，首先你，但係 more or less 你分開啦，呢兩樣嘢啦。咁非法集會啊，更加啦，我見可能都係告攞嚟嚇嗰啲組織遊行嗰啲人啦。即係你唔跟我不反對通書啊，譬如話咁樣，就可能我就到時又唔同佢傾啊，咁樣我就告你啊，咁樣咁啊。雖然都話可以坐監，但係好似都冇告乜滯，冇告過基本上。咁今次拉咁鬼多民陣嘅，好怪嘅。咁啊非法集會係嘛？咁咧未嘅，因為你好難跟得足嗰啲遊行指示啊，嗰啲咁嘢嘅係嘛？咁我覺得呢個就非常之難告嘅，因為咧已經有人權觀念。即係進步咗嘅今天嚇，二三十年啊嘛，個人權公約有世界性嘅咩？點解學聯咧從來都係唔申請，但係從來都冇告過佢咧？大家諗下呢個就明啦。因為拎到去法庭咧，法官係極不願意，即係如果你話喂，全世界美國係美國，我哋有香港有香港嘅法律傳統，中國係中國嘅法律傳統，香港香港獨特情況國情不同，你又可以判佢重啲㗎。是不是、但是如果你这样判呢，即是你不跟国际标准呢，因为这些是人权集会，这些人权的是国际的东西，你那个名誉就很受影响，国际上。即是你做官，你在那里，你如果你的鬼佬来香港做官这样，那他不想回去被人说的嘛，哇你做殖民地官这样的，我留下那人还不衰啊，帮共产党做事，大多数都不 行。不是因为那个某部分都是叫公众利益来的嘛，他们表达那样东西。咁你判一判佢重罪？ 唔，咁佢唔理，佢唔理，佢实讲得到嘅。 O、okay, K， 因为人权公约都系话你喺公众利益里边你要顾及社会安宁噶嘛。 系啊， 即系有但书嘅，你集会要顾及社会安宁系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须噶嘛。有呢啲系两边都有嘅呢啲字眼，所以佢永远系大家咬一边。但系我哋好现实睇咧，就香港啲官咧系个习惯系唔会判，亦都唔判重，尽量唔判。 即系难听啲啊，西。哇！靠大邊啲啦，我覺得係。 惡法就有啦，不過啲官咧係好抗拒。咁因為官係決定噶嘛，官嚟決定噶嘛。好啦，仲有一樣得意咧，就係你揾個道成去判佢重啲得唔得咧？判咗黃毓民咩啊？三個月係嘛？兩個月嘛？唔係六個禮拜係嘛？諸如此類啦。你揾個人去判佢重啲，試下啦。你一第一次我就判你坐監，結果會點咧？上訴甩咗啦。好。比如阿長毛嗰兩次都係噶，阿黃仁達同長毛，雖然個 law 唔同嘅，因為佢係第一次，黃仁達第一次係好難要佢坐監嘅， 係、 因為呢個係 general policy 嚟嘅，第一次即係犯法嘅人咧，乜嘢法都啦，藏毒都好啦，有例外嚴重嘅咧，唔冇得救啦嚇、嚴重傷人嘅都冇得救啦，但係如果你輕微嘅一般罪案咧，盡量喺第一次係唔會坐監嘅。 系 呢个系原则嚟嘅，即系基本原则定咗好多，喺呢个档案嚟定咗噶啦。咁咧，如果你话个官，我特别憎佢，可能佢特别憎呢个热血公民啦，个官睇得报纸多啦，听得埋 radio 多啦，系咪？即系咪听得迷惘多？好啦，佢特别憎佢，系要判佢，咁啊点咧？咁冇用嘅，因为你佢一上诉就甩噶啦，因为你上诉系要讲 consistent 噶嘛，法律要讲 consistent。就算你话要加重咗，咁你三个月。罰款五千，你罰夠一萬，咁你已經好多餘，即係好強噶咯喎。咁從來都唔使坐嘅，第一次冇嘅，咁你都冇理由判佢坐嘅。即係如果唔係一個法律唔變咗唔穩定嘅，咁法律係跟先例噶嘛。所以你就算係要要改變，都只能夠逐少改變，除非有特別理由，諸如此類啦嚇。咁你有冇特別理由咧？你個官唔中意佢又判重咗咧？尤其是裁判官，其實佢個 free hand 啊，佢自由度係唔大嘅。因为你点你都要跟返成套嘢玩落嗰个游戏。如果你唔跟个玩落嗰套嘢呢，咁法律变咗失去咗个稳定性㗎喇。咁上面啲官系唔鍾意嘅，一定唔鍾意嘅。咁好易就即係否决咗你嗰、那个即係接受上诉就否决咗你。咁你变咗你判佢除咗系玩佢之外呢，冇特别作用嘅。同埋当然啦，你个官你裁判官判得唔好上诉。 被上诉庭推翻咗你嘅判决咧，咁系一个即系等于花咗噶嘛个纪录啊。越系次次都俾人上诉成功咧，咁呢个裁判官就唔使 公信力就非常受质疑啦。 啊，专业能力嘅专业能力，即系你判断力差啦，咁就冇得升噶啦，系咪？所以佢哋都系有个无形嘅限制嘅，系嘛？过分就唔可以嘅，佢要好好嘅理由先得嘅，系嘛？即系叻嘅官一路升，所以基本上系冇乜犯错嘅，判案嗰度基本上系无可质疑嘅，佢嘅判决系准确嘅，咁先得嘅。咁所以就官又唔系我哋想象中咧可以乱咁判嘅。咁所以亦都所以咧，今日咧就算你话三权合作，你由头我改咗个 system 佢先啦。咁否则咧，你又冇可能，你几唔中意啊？黄毓民掟杯刀，你冇可能令佢飘离原来嗰个判决嗰个习惯，或者入罪嗰个习惯。 嗯， 即系你能够出到术令佢入罪，或者轻嘅变得重少少咁，已经系最尽，唔可以距离太远。唔可以佢系，所以系唔系咩律师都系揾食就靠咁啫。如果你根本就唔知乜头乜路咁， 买咗你成个制度，如果改咗嘅时候，我哋都重新再 training 过啦。 又唔系 training 嘅，直情系要变嘅。你个扣除都要变咗先啊。 系咯，咁都点改冇先系可跟嘅呢啲嘢。 喂，唔系冇系冇，其实基本上系不可能嘅，因为个扣除变即系认为你啲官咧，好似国内啲官，国内官打份工嘅啫。成世人都是我冇党唔干预咧，我就独立；党干预咧，我就要帮下手啊！咁佢可能九成几啊，九成九啊，尤其商业嗰啲，佢可以公正处理嘅法律过来啊，要嘅，因为社会冇一个游戏规则咧，呢个社会好难运作，亦都唔会成为第三大经济实体啊，系嘛？即系佢商业法律好详细噶啦，依家已经，但系咧真系去到一啲涉及。即是高官权势的东西呢，法官就未必可以公正了，这个就是中国的情况。香港呢就暂时还可以的，所以香港这件事呢就绝对优势的。怎追都追你不到，怎追都追你不到。 因为大家都是不断向时间即是向前发展的。 即是大家 都在玩， 在这里玩，大家都做生意。那呢你在这里你知道个法例可以跟到的那個遊戲點玩？英國、美國差唔多嘅一個司法制度，即係個 common law 係一樣噶嘛，個原則，所有扣除亦都一樣。咁所以咧，即係美國人嚟做生意咧，佢又好安全。所有美國英聯邦嘅人喺香港咧，佢做生意都覺得安全。 但係好難想象喎，突然間有一日香港係變咗做 冇 噶， 跟政府喂，國內咪咯，跟政府嘅政策去判噶，咁你仆街啦，係咪先？啲官亦都唔肯啊嘛，官唔肯啊嘛，係咪？即係佢個太困難啦，對佢嚟講，寧可唔做啫，係咪？即係如果你香港突然間話改變嘅，咁佢寧可出即係雞飛狗走。 咁你始終都要面對呢個問題嘅，一國兩制嗰個法律制度啊，你都要 雞飛狗走。咁當日係好多時間係話俾你聽，冇啊，唔喐你嘅。咁而家唔可能叫你咩嘅。 好多時間唔代表永遠咯。 冇嘅，咁依家都唔敢喐㗎。講真，基本法佢冇話要喐基本法啊嘛，因為基本法係有終審權㗎嘛，香港有終審權嘅。终审的意思咧，就是你判咗个案咧，就算你改法律啊，人大释法改变咗个原则咧，嗰件案都唔会改变嘅，即系决定咗噶啦，唔会上诉去中国嘅法院嘅，系管唔到嘅。咁为之终审啊嘛，咁呢个系好高嘅保障嚟噶啦。你问我啊，我好过民主制度添啊，基本上，好多人认为系比民主制度更有保障，因为独立嘅司法制度系嘛，实际上香港人。咁 信 個 司法制度多過對民主嘅個信仰噶嘛，香港 人。因為政客會變噶嘛，聽日買你噶嘛。但係啲官咧，佢就係即係一生人喺嗰個制度裏面咧，佢係極少，即係佢係賠上佢嘅名譽，一生嘅名譽。俾人笑係咪？俾啲行家笑，俾啲徒弟笑係咪？俾啲師傅鬧咁咧，咁喺佢嚟講就唔願意做嘅嘢。咁就係呢啲咁好複雜嘅保證到佢有相當程度上嘅獨立，係咪可信性啊？咁亦都因為有呢啲可靠嘅因素，所以呢即係你先有呢個繼續可以保住香港獨有地位嗰個作用嘅。即係如果你話咁輕易就想即係搞彎佢咁樣，我諗個別官員唔識嘢呢亂噏呢時時都有嘅，國內嘅 但你話作為決策嘅中央咧，佢係咪咁簡單咧？做一個重要決策，要摧毀呢個司法制度咧，我不敢相信。即係等於收回一國兩制嘅，唔單止係收回嘅，直情係改變啦，搣咗個基本法佢啦，派黨委落嚟啦，所有政府官員都要改造，係咪？個個部門都派曬人落去啦，咁樣。咁呢個就解放西藏都等咗十年啦，係嘛？但香港會唔會有呢日咧？咁樣。咁呢次其實是考驗嚟嘅，今次即係爭民主呢個過程裏面。咁啊，一定遠遠唔會出現呢啲事嘅。你問我就，大家都聰明咗㗎啦，大家都聰明了，香港人都唔會冒險嘅。好啦，我哋係咪應該介紹下當日非法集結呢啲名案 咧？係、哎，冇錯嚇，都有幾單。 講下當年嗱。重複講㗎啦，你坐喺度，即係你唔係坐喺度嘅，你喺度集會冇申請，或者你集會有申請都好啦，有 piece of piece 嘅現象。嗱，當晚你一定冇啦，因為個個係被抬㗎嘛。反為係6月13號立法會外有人撞門，有人撞門嗰下，嗰堆人呢，如果有證據咧，佢哋嗰個非法集結咧就可以好重嘅，可以重嘅，因為你有 bridge of peace 啊，係咪令到一般人覺得危險咧？社會安寧冇咧？ 有咁嘅感覺嘅， 係咁就得噶啦，咁嘅感覺就已經係告得入啦。咁、你知啦，所謂非法即係、就是、unlawful assembly 非法集結，咁簡單嘅觀念，加埋你要有 bridge of peace， 咁就算啦，咁樣。咁都好似唔係咁容易啊，係嘛？只要你斯斯文文就冇事啦。咁而家係幾安全嘅，斯斯文文包你冇事嘅。 啊，好成功嘅。咁你講翻 最多係告你集會啦。咁集會咧，頂多都係罰款嘅，你手行為，手行為都難嘅。咁同時你又唔可以告個唔告個啊。但係你告600多人咧，嗰、那個司法程序需要嘅時間資源就好龐大。咁可能搞到全香港啲 court 咧都要加班嘅。系嘛？加班同埋要派几年期先至审理得晒咁啊！咁香港政府会唔会咁做咧？引起个社会不即系不安啊、怨恨啊，啊啲人闹政府咁，随佢啦。梁振英如果即系审到佢落台都未审完，就唔简单。 都系噶，即系拉布事件就拖到去司法系统。 审到佢落台都未审完，咁啊边个再上即刻就挥晒呢啲嘢啦，系嘛？ 嗯， 我唔系好信嘅，即系佢系做唔到啦。 但如果排咗期之后，可唔可以撤销嘅咧？ 得， 即系可能我等两年先至排到我啦，咁样又都系唔告啦，咁样咁 得 嘅咧，得嘅。 正公就了结这件案嘅控方嘅事， 或者律政司可以系撤销呢个咁嘅。 系，你换咗个政府，即刻换晒可以， 全部唔见晒啊嘛。 系，即刻取消晒呢啲案例啦嘅。咁啊，所以即係梁振英好巴閉咁，都係冇用嘅，好多嘢係佢其實個控制唔到幾多，就係咁啦，幾叻都冇用。即係佢係啦，蔡子強做評論員咧，一定襟撈過即係梁振英兩公婆做特首夫人， 因為佢嗰個係終身制嘅， 唔係就算 評論員， 就評論員終身嘅，係即係嚇即係。点都有啲地方出落敏啩，有咁嘅名气嘅人系嘛？ 自己委任自己评论员 啊，就算唔俾佢信报社，咁佢出嚟一篇半篇信报啊，咩报都可能有个位置啩，系嘛？咁大名气嘅蔡子强系嘛？咁所以就佢系一定襟捞过梁振英嘅，所以呢啲唔使理嘅。